下认真看，因为像一心刚才给我们说的，得给我们阳光灿烂啊，我们这个退休会确实给我们祝福啊，我们是有福之人，我们能够来到退休会，在这里和谁相遇，还有这个退休啊，退休会，很多人不太明白，以为退休会怎么？年轻退休啊，就老年人。还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今天他还没到呢。他说：“这个牧师啊，我们得问他没听，什么都没听。” 他没听。 哎，我搞得一晚没想过来，他也没听。啊，我来一下。 我把 自己发明的。他今天还没到。这退休。修是修理的修是吧？不是退休的修行的修，修理的，什么叫修理？就是我把这机器修理修理，让它恢复完美，叫修理它，恢复完美。退什么？退到后面去，必经之处啊，来让我们的灵命啊恢复到完美的地步啊。退休，我们基督徒啊没有退休啊，一辈子我们都没有退休，像保罗所说的，是吧？我们殷勤做工直到死。知道见主面的日子，那个时候的话呢，那就是退休了啊，可以永远永远的快乐。所以，那退休会，那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退休会的性质是什么？它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看，像是我们今天第一堂呢，首先来讲一下退休的真谛 （significance）， 它那个会比较有趣。那这是我们第一堂，第二堂的话呢，是范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远方宣教。所以我们在第一堂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到这个退休地的营地，我们一起来崇拜你，来赞美你。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就是何许的阳光下，在这样一个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气氛中，我们能够一起来唱诗，来赞美，来分享，来祷告。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无往不胜。我们把一下的一切交给你手中，求你祝福，我们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师父，耶稣基督得胜的求。那么第一点啊，我们首先呢就想，退休是在圣经里面有哪些教导？以赛亚书第30:15说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一个是什么？归回安息。一个是什么？平静安稳。归回安息才能什么？得救是吧？平静安稳才能什么？得到力量。所以说，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啊，时代的巨轮正在推着我们往前进，往前进啊，不进则退，是吧？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科技迅速迅猛发展的时代当中，每一个人都在要学，要进修，要这个学习，对吧？你像我们就不说别的，就是个手机都跟不上，是吧？刚刚出来的时候一看 iPhone 出来了 iPhone 3 iPhone 4 iPhone 5那这跟不上它，对吧？好多功能你不会，就是说你好像我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不往前发展的话，就会被这个时代的巨轮所碾过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进修学啊，要不然我就被淘汰出局了。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今天除了在自己，我们也要吸取新的知识，我们也要在学习，也在进修啊。进修什么？进修神学，进修这个身心的知识啊。我们要应付很多事情啊。 也在进修啊，进修的进就往前进学习，但是基督徒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还退休啊，退休的学生，那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一个名词哈、啊。这个退休啊，在英语当中叫 retreat，retreat 什么意思啊？就是叫寂寞啊，毕竟啊，到毕竟的地方去，这是 retreat 啊，就叫退休啊。退休是啊，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世俗的价值观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当如何来处理呢？我们如何来面对啊？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仰望神，到一个宁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单独的去面对神。你去看圣经，所有的伟人，他们在得到能力的时候，之前都要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和上帝去面对。你看保罗啊，在出现他大复兴传福音的时候呢，他首先啊去了阿拉伯奢望沙漠里面，去三年的单独的和上帝面对啊。那更好的例子，耶稣基督自己，或者是他有时候带着他的门徒啊，在每一件大事之前，他都要退到什么没有人的地方去，干什么呢？单独的祷告和上帝去交通啊，这得到能力方法。其实这个退休会呢是，根据这个创始人是耶稣会的，叫伊纳爵·罗热拉啊，他有本书叫《神操》啊，他在书中呢就是针对个人的灵命的更新啊，有一个经验的模式。这个退休会的最早第一次开会是在英国啊，1856年啊，英国这个。教会第一次，后来以后呢，从这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那就蓬勃在所有的基督教兴起来啊，退休啊，因为你去看，你仔细一看耶稣的行踪，哎呀，这三年半传道他退休好多次了啊，退休了好多次啊，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退休。不是不工作了，而是灵命更新啊！不是退缩，而是勇敢地往前进、往前行。是，我们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什么前进啊？这是我们退休的目的。那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所有的有名的伟人啊，像这个啊这个大卫啦、摩西啦。啊，摩西一退休，退休了多少年？ 40年 啊！退了40年又回去了，又上班啊，又上了多少年？又上了40年啊！刚开始啊，进修嘛，学埃及的各种学问，学到多少几岁啊？40岁啊！然后谁说你该退休了？该退休了，退休上野地里边以后呢，啊，除了面对神之外，他没有人说话，他给谁说话？羊是吧？跟羊的对话，羊一他一说话，羊一叫啊，他也不知道说什么。退了40年，面对神，然后神就把他召回来。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第6章第30到32节呢，就告诉了我们，耶稣啊，讲述了耶稣啊差遣门徒啊，前面是差遣门徒2个2个的出去，赐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赶出了许多的鬼，行了许多的异能，医治了许多人疾病啊！他们所以说这个回来以后，他高兴兴奋不已啊，告诉耶稣说：“你说还真是管用，给我们的能力啊！”哎，耶稣说：“好啊，你们再出去，我再给你们再去。”没有。耶稣说：“啊，不要沾沾自喜，说我们退到旷野。”退到旷野里面去干什么？单独的聆听耶稣的教导，单独聆听耶稣教导啊，然后呢和上帝去交通、交流啊。所以说这叫什么？耶稣暗暗私下就是啊，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干什么呢？要 retreat to fellowship with God， 退到旷野和上帝有一个 fellowship。 故乡的交通啊。荒野是什么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有点像荒野啊，晚上有时候昨天晚上还有人看见穿山甲的那种 穿山甲。 荒野是什么地方？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人们不会称赞你，也不会责备你，对吧？哎，你只有心中的难处向谁说啊？向上帝说啊。所以门徒呢，在享受在旷野当中享受主的同在，心灵得到滋润，得到安慰啊，甜美。然后呢，不但心灵得到安慰，外面飞鸟在歌唱，流水在伴奏，啊，哎呀，这个微风吹来以后呢，送来的花香的气息，过敏就不行。然后让人心旷神怡，所以说睡觉少一会儿。然后昨天晚上睡四个小时，今天精神焕发。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单独与神相遇，这是为去哪的目的啊？单独和神去相遇啊！所以耶稣多次，你去仔细看一下，自己一个人单独到旷野里面去，到山上去祷告啊！所以说在。展开，耶稣在展开每一项施工之前都要先祷告啊。他最长的祷告，他不吃饭多少天来着？四十昼夜，就是为了他的施工。四十昼夜，不但他要什么和神面对面，还要受魔鬼的什么试探，所以他能力无穷。所以他在招门徒之前也是这样啊，也是这个不这个先不住的祷告。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去招十二门徒。他这个开路先锋叫什么来着？施洗约翰被杀了以后，耶稣也是单独的去祷告去了。你说耶稣能够救约翰，能整个全世界都能，但是的话，这一切必须要发生，他必须要为耶稣去寻找啊，就是他是，也就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啊大过约翰啊。那约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啊，其中就是五饼二鱼，对吧？哎，完了以后的话，大家一看哟，啊，这个人当王的话，咱以后不缺吃不缺穿嘛，是吧？拥戴他想当王，或者说他沾沾自喜，没有。完了以后就一个人独自去什么祷告，这是退休的真谛。如果你仔细的阅读的话，你就看见啊，耶稣这个有很多啊，整夜祷告，还有呢，就是他在受难以前，他带着他的三个门徒，对吧？带着三个门徒叫什么来着？他最喜爱的三个门徒叫彼得、约翰两个啊，彼得、约翰两个。他带着三个人的话呢，他也不是说和他们一起祷告，而你们在这儿，我上这儿去祷告，单独的。给他们做出一榜样啊！尤其是耶稣要定十字架之前，这可惜把逆缘给门徒说：“你们给我祷告吧，你要祷告，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然后说：“你在这祷告，我上那边祷告。”那祷告完以后，一看门徒怎么了？打呼噜啊！所以，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还是单独一个人出身祷告啊！这是为群体目的。如果你仔细的阅读耶稣的生活习惯，你会惊讶发现。耶稣啊，在每一次的工作起头，他都要干什么？这个恒心祷告，然后完了以后呢，再祷告，再祷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力量无穷，能力也无穷。所以说，退休的地方是选择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的地方呢，我们不是为了什么，隐退，你说啊，不是为了隐退，而是为了什么？单独和神交通完了以后，有一个能力，有力量。完了以后，我们要去做更大的施工，对吧？这是目的，是为了为主做工啊。所以说，这是退休的目的啊。你说耶稣可能没有我们忙，是吧？耶稣没有我们忙吗？耶稣比每一个人都忙多了，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是吧？睡觉时间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面对工作，面对。社会上的压力，面对教会的施工，面对家庭里面的压力啊，那我们这些都要，我们都需要我们去做，不是我们要什么都不做，那不对啊，我们要做。但是在忙碌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以活动盖过了安静时间，噪音 淹没了上帝微小声音，上帝声音是微小的，微小的。你看摩西去见上帝的时候，连轰闪电，哎，摩西以为上帝来了，没有啊。最后什么？还在安静当中，摩西想，肯定谁来了，还赶紧拿耙子把他弄开，对吧？上帝是给我们的微小声音，噪音不要盖过了上帝的声音。所以，为了应付我们的压力，为了完成我们的侍奉需要，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又能够全力以赴的去什么冲刺冲刺，那我们可能忘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要停一停，想一想，寻找安静的地方和上帝面对面，就是我们在地上人的本分，不要忘了我们的父亲啊。所以我们需要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人群。所以你看，有的人，那个他到人家里面，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单独的卧室是干什么？哎，专门给小屋祷告室啊。教会里面有一个祷告室啊，祷告室的时候有的人就单独在里面和神去有一个啊。所以我们需要退下来，慢下来，静下来，接着退休啊，我们亲近神，和神相交啊 ，fellowship， 然后呢，能够认识自己。能够是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知道我的祷告为什么还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说，我们要借着退休重整我们的生命啊，在这些这个啊，对神啊这种这个不住的更新，我们对神有一个更新的看法、更新的认识啊，更。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侍奉啊。那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什么呢？要思想，要默想，这是圣经啊。我们要思想，要默想，思想什么呢？思想神的救恩，思想神给我的慈爱，思想神这个给我的美好的教训啊，鼓舞啊，鼓励。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天常常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思想啊，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神给我的帮助是如此之多，是吧？哎，如果我得到神的恩典是如此之大啊，我们就有力量从困惑当中出来，克服困难啊。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激发我们干什么？爱神心，爱人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思想什么？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慈爱，思想神给我的什么一切的预备啊，然后呢，去激发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啊，为神而活的心愿。另外呢，我们要默想啊，默想什么叫默想？这是很多现在的基督徒困惑的问题，很多人走错路。记住，默想不是冥想。默想不是冥想，我们要小心，很多基督徒把它搞混了啊，就把默想、冥想混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倒空，是吧？这个晨更的时候啊，他倒空嘛，这句话呢不是基督徒的话，是从那些别的宗教里边来的啊。这个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这两个正好相反，默想是欢迎神的神进入我心中。冥想是引进我进入我的心中，两样正好相反啊！我再说一遍啊，默想是让神进驻我们的内心，冥想是让鬼进入我们的灵里啊，来扰乱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听完这个以后，你看有的啊基督徒呢不清楚，你赶紧跟讲一讲啊，因为有的人胆大包天的啊，我就经常说一句话。我们在神面前可不能够开玩笑，对吧？神轻慢这个圣经的话语，对吧？所以说，如果有人轻慢神，神说我必轻慢他。这是神，这不是说好玩的。所以说，有人胆大包天就把这个啊说无所谓啊，冥想就冥想，就把鬼引进来。引进来以后呢，鬼引进来以后想赶的话很难，真的啊，非常麻烦啊，难以自拔。所以冥想多数宗教当中。或者基督教里面都有冥想啊，就冥想就是什么，就是说让自己呢倒空。 进入一种什么呢？就是进入一种这个空灵的状态。空灵，我空了。你说能见到东西吗？我是绝对能。啊，不信你试试吗？千万别试啊！我说一试就麻烦。所以说冥想就放空，让自己的你说太多的杂念了，我放空啊，我太现实了，我要超现实。啊，这些话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话啊，超现实。所以说呢，就这样的话呢，就你就看见神奇的东西。对，冥想是一种修炼，是一种自我实现，是对准自己；而默想是一种回应，啊，是自我对，不是自我实现，而且呢是对准上帝。我再说一遍啊，冥想是什么呢？冥想是一种修炼。是一种自我实现，对准是自己老我，我要干什么我要老我啊。默想是什么？默想是一种回应，回应上哇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自我的对准，对准的是谁呀？上帝。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你说啊，那冥想它能让我知道一些奥秘，我告诉你。上帝不让你知道的奥秘千万不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知道奥秘在哪里？在生命里，对吧？上帝不让你知道的，你要知道肯定对我们没有好处啊！这是圣经教的。圣经，你看圣经里面有时候没讲，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不是什么都讲，但是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事情的总原则，在哪里？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干什么？来去神的，来到神面前，来归向神，谦卑在神面前讲，说我是谁，我应该干什么？请你说话，无人静听。这谁说的话？ 撒母耳。 哈，撒母耳。所以说，圣经提出我们所有事情总原则在哪儿啊？我们要根据圣经总原则，我们不应该违背神的命令啊！在违背神的命令的情况下。去探求那些什么我们不该知道的奥秘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比我们离不住的，包括算命算卦。所以有些人强调说，哎，冥想很准啊，是吧？算命算卦也很准啊。所以我有时候跟人谈话以后，我说你很准，你说准，我说我承认准，我说准不是真理。如果准不是真理的话，你就要小心，那可能就是魔鬼，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知道没有必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啊，我再说一遍，准不是真理啊，很可能就是上帝不让我们知道，但撒旦暂且让我们知道一些准的东西啊，然后呢，就让你相信，哎呦。这怎么上帝还不如撒旦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就发生冲突了啊！在这时候呢，肯定是得不偿失，因为魔鬼永远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一定是什么给你个甜枣吃，然后让你后悔莫及。所以说，如果上帝不医治这个病，你说我上帝不医治，我去行邪术，求行邪术。那么他可能医好了你的病，但是呢，这个病进入了你的灵里边，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啊，要相信神是真实的。你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别摸别的地步冥想了，那么你我们的信仰是产生危险的啊，就是说。不知道到底是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啊？然后的话呢，就受魔鬼，这时候呢，我们就受魔鬼引诱，魔鬼在我们旁边耳朵说话啊，让我们的体贴肉体，让我们来扬神啊，然后我们失去我们的永恒的信仰，这是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啊。所以说，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说的话不一定魔鬼说，不一定比撒旦说的话更准。最明显的例子，大家想想是哪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上帝说你不要吃，你说你 吃的日子什么就必死，他说了吧，千万不要吃啊，吃的日子就必死。但是呢，孟子说不是，不一定啊，你不一定死，你吃以后不但不死，你可能眼睛还明亮啊，你不信你试试。哎呀，他这一看一会他就越看越好吃，越看越好吃啊，人就金不引诱啊，完了以后的话他一样吃，吃以后果不其然啊，魔鬼这话应验了，眼睛明亮吧，明亮了，看了不敢看的东西，哎，死了吗？没死，不但没死，哎，亚当活了多岁呢？ 930岁 啊。那这个上帝的话没有，好像没撒这样话出来，是吧？他说吃的日子就必死，他没死吧？啊。他说他说你别乱吃，不让吃，因为魔鬼说吃的就看见了，你眼睛明亮，他确实明亮，那这上帝就把这个死带入人间，罪带入人间，这是最明显的例子啊。今天我不多讲这个什么叫死啊，什么的我不讲，我不讲，我主要讲什么，哎，主要讲这个我们要聆听上帝的话啊，来不受我们魔鬼大，因为我们的时代是非常危险的时代。圣经上说，魔鬼知道自己的事情不多了，就什么气愤愤的吓到他的儿女们，就是干什么来捣乱啊，来捣乱我们的心，捣乱他的教会，现在教会是吧？你去看一看啊，非常多的教会已经走入邪路。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信徒离道叛教。瞎解圣经，胆大包天，最后自取什么沉沦？这圣经说的，自取沉沦。所以，圣经的末世和新纪元的冥想截然不同啊！基督教永远不说基督教发展了，现在现代化了啊，我们也要发展啊，这是两回事啊，哎，这两回事啊。诗篇第119篇第15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理。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理。圣经的默想是什么？让我们沉思，让我们反省，让我们看见神救恩的奇妙。新纪元的冥想是一个让思想被控制的过程啊，被控制过程啊，是为了让道通人的脑。让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倒空，这不是我们啊，要倒空我们的脑子，对啊，我们要用圣灵充满，神的话语充满我，对吧？啊，吃灵粮，吃灵食啊，这样。那今天，哎，那有很多冥想啊，他们吃了很多，像瑜伽，像什么禅坐、催眠术啊，这些东西啊，千万别沾啊！我一直强调的问题哈，千万别沾。圣经说不可给魔鬼是吧，稍留地步，稍留一点地步都不行，他俩无孔不入，哎，无孔不入。对，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的去思想，凝神在神身上肯定没有错啊，然后呢，来神就会引导我们，来告诉我们，就指引我们走永生的道。到底什么是默想的默想，就是灵修生活当中那最宝贵的部分。我们灵修，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我们默想。默想是让神的说话进入我的心中，让我的心进入神的说话。我说一遍，默想是什么？让神的说话啊进入我的心中，让什么？让我的心进入神的说话里面去。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呀，原来默想最好的默想是互动的，互动啊，就是说呢，我一边思想神的话语，一边聆听上帝给我的啊细微的耳语细声啊。这样的话呢，此时此刻，神之间是最美的一个状态，最美的一个状态，你心情。有难以表达的愉悦的心情，所以默想的首要是要心灵亲近神。刚才说的，我们要什么？ 用心灵亲近神，也就是呢，以最真实的你去迎接那充满创造的上帝，真实的我们不是空的啊！神给我们自由选择意志，包括我们的脑子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啊，这些都是要积极的啊。默想需要注意力啊，用心去注意神啊，去想神的话语啊，去与神相遇，聆听神的教导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心中有很多杂念的话，如果环境非常分心的话，如果我们注意力非常薄弱，会让我们在家里面看一些事情，可能就啊，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一些凡事的话，你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比今天我们退休啊，今天比较陌生的地方，我们专注于神啊，这是我们退休的目的。有了注意力，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就把经文迎接到我们心中了啊，然后呢，就能够让大小的事项忘掉，然后留心在上帝的使命上，上帝的方向，我们就得到清醒，我们自己呢就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啊，轻重缓急分得一清二楚。首先做什么，应该再做什么，就像刚才我们陈弟兄一样啊，我刚才说的，我首先要什么，我亲近神啊，这是首先的啊。哎，那个先求什么来着，神的国，神的义，一切什么来着？ 所需的 好处都加给我们了，是耶稣说的话。所以说，我们要有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哈，要专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默想，也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就是你起码要背下一些经文，对吧？把神的话你记在心中啊。你原来我父母给我讲有关于那些传道人的，有很多人，他们就年轻时候就学会背圣经。啊，我说我怎么背不下来？我说我母亲从头到尾都背着了，啊，哎，没有圣，后来才知道家里边让人抄家以后，然后把一本圣经没有了，他又凭记忆力，每天还是三次读圣经，我们每天读三遍，三次崇拜神，为什么呢？每天吃三顿饭啊，零点三顿，然后让我们母亲说的，然后呢，他就说他给我们建议，有的人在到监狱里面什么都没有，每一天还读圣经，为什么？用他的记忆力来读，很多传道人这种见证啊，在监狱里面，中国监狱里面，他用脑子来背诵圣经。他说：“哎呀，我真是尝到甜头了。”他做见证，然后说：“我当时背圣经，原来是这好处，神让我背圣经啊。”但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背下，但是我们要背一些我们与我们什么，我们非常感谢主的神的话语激励我的，啊，安慰我的，勉励我的话，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正能够像大卫一样，像诗人一样，我昼夜思想的话，是吧？白天黑夜都来想，反复思想啊。这样的话，神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他话语中的奇妙，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说，好好的迎接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记忆里面。我再说一遍啊，好好的迎接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是心意更新啊变化的起点，心意更新啊变化的起点啊，让我们记忆里面存了神的话，胜过那些负面东西。你肯定睡觉睡得香啊，我再说一遍啊，想睡觉睡得香吗？让神的话语啊战胜我们记忆里面负面东西，就好了哈。那么我们就。不要让很多难受的事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印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挂心、担心，我们都所以说，人都有担心啊。所以耶稣就非常理解，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知道我们都很忧虑啊，所以说我们当神的话战胜了我们的思虑，战胜了我们的挂心、担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触摸神，我们灵触摸到神的话语啊。这样的话，迎接耶稣进入我们的记忆里面啊。我们对耶稣说话，又让耶稣对我们说话，哎，这叫什么？那就是啊。所以退休的时候呢，我们默想是透过神的话语啊，来经历我们的信心，不是倒空啊，不是说放空，就是要。 注意神，想象神，记住神，就是让主像主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啊，圣经有这句话吗？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满了啊，那坏事肯定进不了我们心中了啊，邪情私欲、私心挂念、仇恨，这一切没了。为什么？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什么真理在我们心中啊？他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他就能够把负面转为正面，把挫折转化为祝福。谁能吗？能。所以退休会也是为了思念主的爱，让你想到了主的答案啊。诗人大卫是吧？我们知道他一生挫折最多，所以他的诗篇也最多啊。他有跌倒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起来的时候，对吧？然后他的诗篇就充满了这个人情味儿啊！你看他神之间的关系，你一会儿说你，一会儿说他，一会儿说人，那这样来互动是吧？他和神的关系简直就是密不可分啊！这是诗人大卫，你看你读他的诗篇的时候，你就想到，真是这是杰出的诗人，和伟大的音乐家，那是了不起啊！但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在神面前，真是说他抓住了神的特点。昼夜思想神，半夜起来称赞称赞神，朝上称赞神，起来称赞神，夜更的时候思念神。这是他说的话，心里面的思念神。他思念神，思念神，他没法来学功夫。最后说，哎呀，我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哎呀，还有个骨髓肥油啊！你小时候吃点肥油，吃点骨髓，哎呀，我高兴劲儿啊！你看谁说的？说小时候吃点什么？我听那边好像谁说的啊？我觉得小时候吃点那个油什么，也特别兴奋高兴。我小时候也这样，哎呦，买肉什么，买猪肉都买什么？买肥的，买猪油，瘦的都没人要，都摆着没人要，就买肥的，多喝点肥的吧。回家就说，哎呦，那肥油，哎呦，那香的，馋的啊。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的啊。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神啊！这个大卫被称为杰出的诗人和音乐家。那个泰戈尔的诗人家说：“生存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幸福是能够思考，能够辩证对待眼前的人和事，不要火了啊！我就是随着去，不是辩证去。这是聪明人啊！所以说，人生因为思念而努力。”忘记也因为思念更加的隆重，更加的深沉。所以说，没有思念的人生是残缺的人生。思想是难，能够思念，能够让这个你思念的话，能够让距离变短。你是思念轻一点的话，能让距离变短一点啊。所以说，我们有思想是个爱，我们生命就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对吧？充满了这个神给我们的这种旺盛的这个希望，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行啊。可以说，心情好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哎呀，这个外面树怎么这么好看？我说我也没看着这么好看，你肯定心里边有什么好事啊？鲜花怎么这么鲜呢？是吧？啊，那我也没想到鲜了，我这心里边愁着呢，看什么看不看，是吧？是吧？你心情好的时候啊，你就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在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充满了阳光，充满了鲜花，充满了慈爱，充满了甘泉啊。现在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思念神的爱啊，思念神的。我们打开圣经，在诗篇一百零七篇。看一看，读一读神的慈爱。诗篇一百零七篇，如果你没有的话啊，我就给你读啊，听着就行啊。一到八节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啊。一百零七篇一到八节啊，一百零七篇一到八节，起，你们要 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属灵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住的诚意。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我们看第十五节，起。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我们再来看二十一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再看三十一节，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第四十三节，凡有智慧必在这个世上有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这篇诗一百零七篇啊，有智慧的要干什么？要思念耶和华的慈爱，是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一篇感恩的诗，作者在讲述神在古时怎样的带领他们的祖宗啊，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啊，心里感慨的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个世上留心，也必思念耶和华的慈爱。”就是他在旷野很难过啊，在旷野什么味道？就昨天晚上的味道，就是说你带被带少了，晚上挺凉是吧？挺冷的是吧？就是那种感觉，冷又干什么？赶紧坐起来祷告，思念耶和华的慈爱啊！所以说，我们要成为真智慧人，就要常常来思念主的恩典，默想神的爱。只有常常思念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叫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说，我们想到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啊，来再来思念神的大爱，主的爱心为，这个主的爱，这就是说，我们看见圣经里面那个耶利米是受苦很多的先知是吧？受过很多很多的苦，放在水牢里面，差点死了好几回，但是他还是称赞神的慈爱，他非常有爱国的热情，耶利米先知啊，先知的耶利米啊，他。在神面前的话，他就是他写到，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的时候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呢？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耶利米说的话，耶利米是一生受苦啊，在水牢里边，就求死不得的人。但是他说是神的话，他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你干什么呢？因此我以什么来吸引你？慈爱的心，谁是慈爱的？是慈爱永远长存，他永远不给我们，没有无缘无故在，不会，他用慈深爱所来牵引我们，来跟随他，啊，来这个向他来感恩，慈深爱所。什么叫慈深爱所？我举个例子，你看大走大街上什么，你看那些幼儿园的阿姨们哈。过马路了，过马路一看，哎呦，怎么一人拴一根绳子是吧？他过马路是吧？这叫慈神的爱所。为什么拴着他是吧？怕他不让车压了是吧？哎，就是阿姨爱这孩子啊，爱我们，神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跟随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啊，因为他永远爱。所以我们侍奉的神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昔在、今在、以后，他不会改变。他原来怎么爱他的子民，今天照样的爱我们，他是永古不变的。所以说，你像先知以赛亚说：“大山什么可以挪开，小山对吧？可以什么？”迁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但主的慈爱嘛，永不离开。所以呢，我就得了秘诀啊， 我能唱的诗篇，我唱起来不难。我忘了背了，哎呀，自己唱一段试 试。嗯。 大山挪开了，小山迁移了，神死在什么？永远都不离开我们啊！所以说，圣经还说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不然乃是一生之久。下面你唱。不会，他的恩典，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衣袖虽然有哭泣， 早 晨便必欢呼。不唱了，不会。不会，不唱这种，行，这还有不行，这你也不唱，我们一起来唱一个啊。 他的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 既然爱地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什么？爱他们到底。我们也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人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不但永远的爱来爱人，他以亘古长存的爱来爱我们，而且呢，他还用他的爱慈爱吸引我们啊！这是实在奇妙的大道啊！就是爱吸引，就是爱怎么来吸引呢？就是用慈神爱，所以说打一巴掌是为了更爱我们，是吧？这是。父母的爱一样一样，所以说，耶稣最重要的爱我们呢，就是说，用什么？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人来归向。他用什么爱来吸引？十字架，十字架的爱。他在上面流血牺牲，在下面流血流血流血，啊，干什么呢？我爱你，为了爱你，所以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你跑到耶稣十字架底下，耶稣说：“我正在为你流血，你有什么难处不能够承担？我在为你流血，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不为我而活呢？因为你的命是我用我的命来换取的，我今天给你使命是为了让你命。”当耶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想到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就是心中的气、心中的怨恨不愿意赦免别人呢？对吧？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用生命做换取。所以说，就是当今全球信主的人大约是在三分之一左右，三分之一以上啊。所以古今中外千千万万的主的仆人默默地为主服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什么踏遍，就是他们的千山万水，啊，然后呢，离开自己的故乡，有的你看我们在中国，你就看见好多就死在了那里，有的得了疟疾，有的得了什么病，就死在了那里，埋在异国他乡，啊，我们现在想到了。他们是为什么？因为主的爱心，都是因为主的爱心。这但愿我们也能够被主的爱所吸引，来快跑跟随主。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雅各啊，使我们能够进入内室，来赞美主的爱情，胜似赞美，是吧？美酒啊，是所谓的雅各告诉我们，所以就见。你有个人退休的经验吗？你曾经参加过退休会吗？啊，家庭会，这些都是。那我们在退休会上应该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感悟呢？在谁面前啊？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惯于冲刺，惯于这个行动啊？很少能够停下来，安静下来，在谁面前和谁对话啊？所以能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的退休会。在郊外来默想神，来与神交谈， 然后谈完了就说完了，阿妹拜拜走啊。谈完了以后要静静的像撒玛利亚请说是吧，一个人请听，听什么？就是上帝在那边微声细语，在忙碌中我都能概括我们安静的时间，噪音淹没了神的声音，与神亲近，与神相交啊，能够让我们重整气，重整生命的这种动力，能够成为美好的事。就是我们的退休不是隐退，我们的退休啊是什么？是为了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退休会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避开城市的喧嚣啊，然后呢，哎，脱开生活的繁杂啊，或者忘记心中的烦恼。聆听上帝的话语，滋养我们内在的声音啊，然后呢，单独与神相遇，恒切向神祷告，享受神同在的甘美，然后呢，修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残缺的部分，来修复这个退休和上帝的关系。完了以后呢，最终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再去干什么呢？再去面对新的挑战。所以说就是说雅各·菲亚书所说的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啊。所以说但愿我们都能够从新得力，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持续往前进啊，然后给我们力量，新的能力也很重要，我们一起共同。天天我要以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想到你的儿子主耶稣，想起你带领门徒在安静退休的情景当中，我们是多么的羡慕，是吧？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情景，在繁忙的生活当中，真是让我们能够脱出这些繁杂的事情来，让我们能够停止下来，让我们能够静静的在你面前来听你的声音。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们懂得我们如何来争取，来珍惜每一次在你面前退休的机会，安静的机会，在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能够得以领受你的教训，使我们的心灵重新的刚强起来，为你而活，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